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 北京时间19:00。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印记。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靖，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吃饭我会说两个人点两个菜就够了。 哦，这个梗我要说一下，我刚跟他们刚跟他认识的，就是好多朋友一会儿吃饭，我就没吃饱过。有一回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说咱们再多点一道菜吧。他们说怎么能再多点一道菜呢？我都吃不完呀，每次我吃的好辛苦。就是他知道哈。 下雪的友谊商店，唐人街卡拉 OK， 转眼飞点。2003年的春天，约会十年，1年2月3年，我们终于再见。 这首《旧三年》，这是讲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旧三年，你讲，咱俩分工一下， 分工一下， 对，你讲， 我讲，那你讲我的商 店，行，我讲我的商店。 啊哈， 其实《旧三年》它是讲我自己，讲我自己的初恋。然后我和我的第一任，然后我们在一起有3年，然后就分开了。然后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这3年的事情，就是新3年、旧3年，然后一转眼人生其实就是很多个3年，然后也就过去了，所以就写了这样一首歌。因为其实在我们的创作里面，我们情歌是非常少的，这是唯一一个是写爱情的歌曲。 每个人都心中都有一个故事。哎，还有一首，还有一个好的说法是，其实每个人不同的人在一首歌中当中听到了不同的自己或者不同的故事，这样一首歌算是好歌。所以呢，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也要把这首好歌送给大家，《我的少年》，一起来听一下。 你不是少年，在我的心间。你不是少年，在我的耳边盘旋，盘旋着，盘旋着，没有终点，终点，终点是到哪里才是原点？ 去付出一点自己的努力来给你们做一些支撑，也希望大家音乐能够做得更好吧。我更期待那两首歌，在这里也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吧，那两首歌整个的风格和大概的一个感觉。 另外两首歌呢，就是如果大家听到以后可能会觉得那是另外的一个 Rebella， 和你现在听到的完全不同。因为在风格上会比较强硬一些，然后也会比较前卫一些。 我觉得先听听 Rebella 的这张新的 EP， 听过之后呢，然后你们再到 Rebella 那边的微博去讨论就可以了，有什么样的想法啊，包括他们对你们对他们作品的看法都可以去留言，对吧？ 哦，谢谢， 是不是？ 谢谢。 然后咱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呢，暂时就只能到这里了，然后也非常欢迎 Rebella 到我们这边来做客，等你的 EP 卖完之后，大卖之后，然后回头呢，我来我们这儿嗑个瓜子儿，我们弹个琴，唱个歌，吃个火锅，是吧？ 吃不好。 那好了，本期 Car Mix 就到这里，我们也期待下次相见，拜拜。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拉。